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。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，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。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，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，记得唔好错过啦。 我是大肥，今天为什么录这一集呢？因为是圣诞节，今晚就是平安夜。我通常来讲过圣诞节是很开心的，有几日假期啦。第二呢，我由小到大因为家里穷，成日听到人吃圣诞大餐，我就习惯每一年圣诞节这几日假期都会找一个圣诞大餐吃的。无论以前没有钱在茶餐厅啊，或者现在有些自助餐啊，或者西餐呢，我都想人成晏昼啦啊，吃一个圣诞大餐，等大家开心一下，感受一个气氛。咁啦，因为呢香港人呢，即係华洋杂处，咁啊 ,Merry Christmas 啦，我都会搵套圣诞电影睇啊，一个复活节，一个圣诞节呢，我好鍾意睇返十戒啊，或者奔墟啊，或者使徒行传啊，即係而家喺 Netflix 嗰度播啦，咁我都会睇呢啲咁嘅，即係一啲圣诞电影。咁呢，而圣诞节对我来讲其实很重要，是吧？因为我读佛教学校，我成日很羡慕人家由细到大呢是交换礼物啦，圣诞卡啦。因为我中学小学呢都是读佛教学校，我们是没有的，但我们见到呢，我对面是德精啊，那间学校叫德精，全纯女子学校来的，那整蛊做怪啦。咁而我爸爸呢就是在一间西餐厅度做面包蛋糕同埋做厨房。咁呢有啲面包皮呀拎返嚟啦，咁讲圣诞节嘅嘢啦。咁呢对我哋呢一辈人呢，圣诞节呢係好重要，要睇灯饰，係咪？咁逼爆成个海旁，咁今晚最巅峰啦，嗰时唔係香港，唔係四周围都有嘅。咁啦，我咁大个仔都冇收过啲圣诞礼物，喺读书嘅时候亦都冇 party， 亦都冇一班人交换礼物啦。咁呢就私底下呢大家互相送圣诞卡係有嘅。咁我但我见到啦，稍微富裕啲人家啦，喺呢啲日子就会老豆送啲礼物俾细路仔，然后出去吃饭，吃完饭之后呢就行去睇灯饰。即是我小个的时候见到。咁好啦，到读中学嘅时候沟女啦。咁有啲人就唔好话叫 party 啦，宵夜食啊，一班人去玩。咁对一啲心仪嘅女仔呢，咁啊你眼望我眼啊，你电我电啦，当然咁我哋啲都系纯情啲嘅。就唔会话哎呀平安夜失身夜，呢啲就唔关我哋事。到再大过一啲啦，出嚟社会啦，圣诞节有圣诞嘅电影，即系嗰阵感受到个气氛就圣诞电影灯饰，佢要去海尖东海旁啊，尖东啦，应该咁讲，睇灯饰去玩去成。年纪再大啲就要兰桂坊，虽然我唔饮酒，但系都象征式叫杯啤酒摆喺度，同啲朋友吹下水扮下嘢，系咪啊？系好开心。即是所以普天同庆，到年纪大了结了婚了，那又洗细路仔了，经历过拍拖这段时间的话，那我们就对我细路仔啦，圣诞节当然要带他出去玩啦，因为这个是合家欢，对我的 年齡層是合家歡，同細路仔啦，出去食飯啦，買聖誕禮物啦，哎呀爸爸今年我有咩聖誕禮物啦，咁大家神秘啲估下啦。當然我屋企呢年少嘅時候呢就會買將啲聖誕卡呢就黐喺塊玻璃度啊，拉啲咒字啦，兄弟姊妹。咁年紀大咗就真係冇。但是呢每到呢日子呢都好紧张。好似我今日我返到公司而家录音呢就係三点。但我十一点嘅时候已经同我啲同事讲尽快做埋啲嘢。喂早啲走啦。係咪呀，对香港人嚟讲，对好多人嚟讲，过圣诞节比过仲即係过年仲重要。我圣诞节係好少离开香港㗎。啊即係平安夜。因为呢近呢十几年呢我好習慣就係食完飯或者睇套戲，咁呢我就會喺大埔附近啦，因為好多嘅教會呢會喺十一點零四點鐘呢四周圍喺度報佳音，咁呢我就鍾意呢就喺嗰度聽下，所以今晚都會有呢個節目啦，啊聽下個人我心比較平靜啲。所以呢同大家講聲朋友家庭屋企父子夫妻，希望呢大家和諧啲啊，更唔開心嘅呢喺呢個普天同慶嘅日子呢係應該放低一啲。有啲人可以已經坐咗高鐵啦，九萬個突破咗啦，返咗大陸，其實都唔緊要，係個心情問題啫。咁當然啦，呢個特別嘅日子究竟係咪耶穌生日，邊個介意得㗎，係咪呀，究竟係咪耶穌出世嘅日子啊，聖誕有冇文告，边个人会介意先噶？真定假？信唔信？但系定咗呢两三日，系真真正正令到大人细路仔都觉得开开心心。密运嘅人，有老豆老母嘅人，有细路仔，有同学朋友嘅人，都会联群结队去享受几日嘅假期，而系有个主题性啦，系咪啊？公司大减价啦。咁我都咁讲啦，圣诞快乐啦。咁仲有嘅想讲啦，推荐啦。呢几日呢更忙到啦，我睇两套戏。咁今日呢我都会买套飞离开咗啦，就睇水人侠啦。咁之前睇到大黄蜂。咁大黄蜂呢就一般啦，即係唔敢讲话好好睇，只不过是变形金刚嘅延续，有少少笑料。同第一集呢个基本即係呢变形金刚嘅第一集呢个套路差唔多。咁 ,ok 嘅得意啲囉。咁但係呢实际上话你话系咪个大制作，系咪好好呢，咁我觉得一般啦，但係喺呢啲日子里面呢搵到自己鍾意嘅享受嘅电影系好重要。系咪入戏院开心下。将平时做嘢嘅压力舒缓一啲。第二套呢就尋日啦，想办法都偷鸡，就係睇咗咏春张天志张俊介绍下啦。香港嘅武打电影呢其实已经式微晒㗎啦。而家真真正正想摆得上台嘅人就三个人嘅啫。第一个甄子丹摆得上台，第二个就是张晋，第三个就是杜宇航，其他那些即是包括现在电视台的吴允龙身手都 OK 的，但是不是真的可以去到这个级数呢就不敢讲，因为这些人真的对武术是有认识的，不要讲好打先，是不是好打我们不介意，最多靓嘅啫。咁当然啦，多谢呢袁和平啦，係咪套电影呢行云流水，反驳位好多，係咪咁，但係呢好睇嘅武打设计，咁除咗同阿 Tony Jaa 第一场 OK， 第二场打嘅时候呢喺街边打嘅时候呢真係唔得。即是可以讲话唔得。我其实唔系好明白为什么 Tony Jaa 呢除了在东阴宫拍第一套的时候呢咁劲呢表现出来，后面啲电影我都唔觉得佢得。但身手真系喺度。系咪真系喺度。咁 甄子丹啦，唔使讲啦，宇宙最强，咁啊打得好睇嘅。但系咧，袁和平嘅打系行云流水，好多嘢相对夸张，冇咁扎实，有啲嘢觉得好似特技表演咁。但系咧，你只要睇翻当年洪金宝同甄子丹喺大圆台上高。叶问打嗰场戏，同埋擂台上打，你就知道洪金宝同袁和平嘅分别。而洪金宝真系扎实好多，即系睇呢套戏啦。咁当然，而家香港人唔挨得苦，真真正正咧可以拍得武侠咪武术电影啦。咁咧就真系将尽啦，身手身形。吓、啊、眼神，虽然咧我唔系好中意佢把头发同埋佢流须啦，唔靓仔啦，即系其实本身唔系好粗豪啦，但系身手摆出嚟真系有个台型喺度，个身手真系 OK。我咁讲啦，因为而家我哋只系要一个武术明星、武打明星，唔系要求真系打得咯。咁电影就系电影啦，真实真实啦，你可以睇下李叔龙只手。啲枕，呢手指嘅枕，你可以睇梁小龙功夫呢、这个人手嘅枕大过一个一蚊银。梁小龙到今时今日都系，佢哋睇个电影，你睇佢只手，唔好讲梁小龙老一辈，你睇甄子丹或者张晋只手就冇，佢哋只不过一个动作演员，佢哋唔系真系。落街搏命嘅呢、这个就系、是，甚至我哋睇下，以前有个王家达啦吓，做武侠明星，到最后尾去教海军陆战队啊，喺美国啊教拳击，你睇佢啲枕就知噶啦。咁我哋讲翻到电影啦，流畅嘅，我估咧呢、这个外传张天志咧会再拍来嘅，因为 Tony Jaa 冇同佢分胜负。而到最后尾结局嘅时候咧，Tony Jaa出一出场，将个结尾完咗，然后就走咗啦。我相信会再有张天志同埋呢个即系张晋啦，同 Tony Jaa咧嘅下一个电影会出嘅吓，因为个人物未写尽，咁期待啦啊，咁而拍得最好袁和平咧，就系、是、最后尾个场，就系、是、同一个。鬼佬啦，大隻佬啦，咁大家都我啱唔出名啊，但系咧，其实好多电影咧，唔系香港电影，即系荷里活电影都见到佢，好高大，两三百磅，咁而啊张天志同佢打，其实咧反驳位好多，点解知反驳位？佢原来打输咗俾叶问之后咧，佢唔再用咏春，其实呢个自然反应嚟啦，打交就自然反应嚟噶啦，系咪？你打嚟，系咪？呢、这个好自然噶嘛，砰砰砰砰，一字冲拳，呢、这个系好自然嘅反应嚟嘅。但系呢套电影讲竟然讲，因为佢打输咗俾叶问，佢唔系武术正宗，所以佢唔用咏春。咁奇怪嘅，点解唔用咏春？那个我唔明白嗰个逻辑性喺边度。唔紧要，但系当佢对付呢、这个即系叫做啦，即系大哥啦吓嘅时候，西洋拳啦，几百磅，力从地起。拳青王，因为点解咧？佢有两百三百磅人，佢嘅力量自然就喺度，系嘛？你打佢太大只，佢未必入肉，但系佢打呢一拳，佢个力啊，你真系顶唔住。呢套戏就充分表现到一个中国功夫同一个打西洋拳嘅大家嘅发展。有啲人话：哎呀，呢个都唔识功夫嘅，打得唔好睇，即系何故之流啦，同埋嗰个叫咩？唔系何故，即系嗰、那个。嗰、那个几图之流啦，即系唔系诋毁佢？喂，本身系两套嘢嚟嘅。佢话佢唔识打，唔系唔识打，而系佢恰如其分。佢打西洋拳就系咁样，直角应该咁样，直角系咪啊？只手应该呢只手系一个直角嚟嘅，吓护头啱啱？跟住咁样出嘅，咁我就话啦，系咪真系咁样咧？吓，但系咧做得相当好咯，剧情流畅，咁而。最失望的就是杨紫琼啦，因为呢攞把刀出来依然是 啊，打即系大家耍大刀就见到啦，系咪啊？咁样，咁样系嘛？即系呢啲咧，即系咧好睇咯，套路系嘛？当然啦，始终都系大明星啦。但系张晋咧，虽然系外援，系大陆嘅，咁但系咧落咗嚟香港，做咗香港人。香港咧而家擺得上台咧，就係張晉。如果欣賞武打電影嘅動作電影嘅張天志喺呢一個檔期裏邊，聖誕檔期係不容錯過嘅。咁加上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，大家去大喊一場啦！一個識咗十幾年嘅人，竟然冇拍拖，因為佢有嗰個男人有頑疾，到佢死嗰陣時嚇、就將佢中意嘅人嚇、就叫佢嫁俾第二個。一个同居都好啦，竟然冇发生关系嘅一个电视啦。如果真系平时做得嘢啊，好压抑嘅时候入戏院啊，圣诞节呢个时候大喊一场，都系一个好嘅选择。多谢大家啦，咁啊，圣诞快乐，真系嘅，圣诞快乐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。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